说明。 栾衍。 春秋时，晋朝栾书的儿子，悼公立帝，欣赏栾衍的果敢，就任命他为公族大夫， 也就是20等官中的第7等， 后来为下军师， 就是丞相府的幕僚。 他在攻伐秦国的时候，因为不喜欢荀偃自专，就弃官回家， 死后被追谥为桓子。 栾书。 春秋时，晋朝栾之的孙子，在景公时率夏军打败齐国回来，诸侯慰劳他，他说， 这是将士用命得当，我何曾尽力呢？ 立功施政，栾书与荀偃共同弑杀立功，立悼公为君， 死后被追谥为五子。 栾盈。 春秋时，晋朝栾衍的儿子，平公时为下卿， 也就是卿大夫中爵位最下者。 其母为范宣子的女儿，因为不耻其母淫行，被范宣子逐出城外。栾盈于是奔往楚国，又入齐国，最后潜入晋国，被晋人为客，尽灭其族， 死后被追谥为怀子。 白起。 是战国十郡人，为秦国的大将，善于用兵。秦昭公14年，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。 伊阙在今天洛阳的西面， 斩首24万人。 后来连续攻魏、击楚，战功显赫，被封为武安君。 昭公47年，在长平大败赵军，坑杀赵国降兵40余万。 后来与应侯范雎有嫌隙，称病不起，被免为侍武，最后被赐死。 李陵甫。 为唐朝的皇亲族士，但是他心地狡猾奸诈，善用权谋技巧。玄宗时官拜兵部尚书，进兼中书令。 他却暗中勾结玄宗宠妃武惠妃和宦官，从中了解皇上的旨意，加以附和，因而取得了玄宗的信任。 在朝为相19年，却任意独断专行，阻断了进言之路。他表面上对人和蔼可亲，暗地里却狠心加害。当时的人都称他为 口蜜腹剑。 玄宗晚年的时候，怠于政务，将国家大事交给他处理， 因而酿成了安史之乱，使得政局混乱，人民遭受涂炭。 结果李林甫日夜愁虑，忧煎而死。 死了以后还被剖开棺木，砍断尸体，遗臭万年。 秦哙。 是宋朝江宁人，于政和年间考上了科第， 在靖康年间当上了御史中丞，也就是专任弹劾的副长官。 在绍兴年间当上了宰相，在与金人战争中私通金人，力持和议，阻止恢复，杀死岳飞，残害忠良，生性阴险。 晚年时则更为残忍。 根据史料的记载， 秦哙死后堕入地狱，永劫受苦。故事。 清朝崇明岛的黄永觉，有位相士曾经替他算命说， 我敢断定你一生都没有孩子，只能活到60岁。 后来南洋有一条船在海上遇到大风，快翻了， 黄永觉就急忙拿出10两银子雇买渔船去搭救，总共救活了13条人命。 后来黄永觉又遇到了那位相士，他惊讶地说， 你，哎呀，你满脸的阴质纹。 相术家称眼眶下的纹是积阴德而来的， 一定是累积了很大的阴德。你不但会有儿子，而且还会考上状元，你自己也能得到长寿。 后来 果然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振凤，考中康熙几位年的状元，他自己活到了90几岁才善终。 由此可知，天道的可靠就是如此，人为什么不肯去恶向善呢？ 从前在秀水， 即今浙江嘉兴， 有位涂潘奇，平日作恶多端，叫人斗争打官司，强拿别人的财物，奸淫他人妻女， 而且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就指天骂地，诅咒神明。 有一天他忽然暴毙，经过了一夜又醒了过来，呼叫妻子集合众人，对他们说， 阎王爷说，死人在阴间所受的报应，阳世的活人并不知道，在阴间受报的人很痛苦，但是在阳间作恶的人仍然猖狂，真是让人悲痛，所以阎王爷说我是罪大恶极，今天借着你们亲政来警告世人。 于是涂潘奇就拿刀割掉下体说， 这是明世淫乱的报应。 又挖掉眼睛说， 这是嗔恨怒视仙佛父母和众生的报应。 又砍掉手背说， 这是屠宰生灵的报应。 再切腹挖心说， 这是阴险残忍贼害的报应。 又割断了舌头说， 这是欺骗万语诅咒谩骂的报应啊。 旁观的人看到这种情境，很快的就传遍了远近各地， 许多人前来观看，莫不感到警惕和害怕。 涂潘奇就这样辗转拖延了6天，遍体鳞伤，体无完肤的死去了。自作自受的报应就是如此的快速。在东岳庙有副对联写道， 阳世奸雄，忍心害理皆由己，阴司报应，古往今来放过谁。 意思是说，阳世间的奸雄以其残忍之心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 但是阴司的报应从古至今却从未私下放过谁呀、啊？ 人为何要明知故犯，自造无穷的痛苦呢？祈愿人人快快醒悟， 警惕忏悔，及早回头， 要以自己的决心毅力牢固地把持正确方向，冲破欲望狂流的风浪， 在死亡的断崖前趁早赶紧收缰勒马，以免落崖死亡啊！ 如此大家才能通过祸患的难关， 共同登上幸福的大道。 曹彬是宋朝真定灵寿人，本性廉洁，忠君爱国， 待人谦恭有礼， 不急于争财夺利， 也不得罪他人， 经常救济贫乏穷困的人， 特别体恤鳏寡孤独的人。 他喜怒从不现于脸上， 富贵也不骄傲， 带兵出征不曾妄杀一人。有一回他在成都打胜仗，虏获一些妇女，恐怕受人侮辱，就将他们关在一个房间，从旁挖洞送食物给他们，并且告诫手下说， 这些人是要进攻上级的，一定要保护好啊。 战事平息后，就去寻访他们的亲属，送他们回家， 而找不到亲戚的就准备礼物让他们出嫁，使他们有归宿。 当在金陵战胜后，他先焚香祝告天地， 并叫所有的战士发誓不得滥杀一人，因而全活的人不计其数。 他的善行不止如此，例如舍弃私人恩怨而洗清了赵昌言的罪行， 不惜污蔑自己而救度王全兵的性命， 对于犯死罪的新婚官吏，总是要找理由来延缓处决的时间，绝不伤害冬眠的昆虫等。 这些都是大德的行为啊。 后来他的儿子曹伟、曹崇、曹灿都被朝廷重用，天子亲授节钺及玉器，授权领兵出征。 节钺也就是符节及斧钺，古时出兵征讨时，天子授予大将以示威信的信物。 另一位儿子曹嗣则被封为王爵，生女后为光献皇太后， 子孙绵延昌盛无比。 曹翰是宋朝大名人， 大名在今天的河北省广平县东南， 早年当过郡县的小吏，由于他足智多谋，一路平步青云。 在宋太祖的时候，官已经当到了左迁牛卫上将军，负责掌理侍卫宫禁及供御兵器仪仗，备受皇上的重用。 有一次受命带兵打仗，攻下江州的时候， 江州在今天的广西省的崇左县， 因为怀恨守军顽强抵抗，致使攻打的时间拖长，于是就将全部的守军杀死了。 而曹翰死后不到30年，子孙就有当乞丐的了。 宋朝的两位曹姓将军成功虽然一样， 但是用心却不相同，所以上天的施报也就不同。 因此要使后代子孙绵延昌盛，必须要从正心开始。 家言， 宋哲宗时的宰相司马光说， 积金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德于冥冥之中，子孙必有受其报者。 意思是说，子孙一定会受到善报。 结语， 根据潘从先先生说， 我的朋友阮建田看到屠夫杀猪，猪皮上有秦白起三个字， 也就是秦朝的白起将军， 他已经沉沦在地狱为鬼，偶尔才转生人间为猪，以彰显他前世所造恶业的报应。千余年来，除了出生为猪被杀之外，在地狱必定不能逃过刀山剑树惩罚的痛苦。 不知道要到何年才能了结长平坑杀40余万赵国降兵一案。 又有一头耕牛在田里被雷劈死，一位世人经过的时候不解地说， 不向人间除恶孽，偏从田内打耕牛。 话才说完，一声轰雷再次震及此牛，牛皮上震裂出几个字， 此事唐朝李林甫，三世为昌，七世牛，而今绝矣。 从现在计算，推及他过世以后到今天，受生现世遭受恶报有300多年了。 再加上在阴府遭受严刑拷打的疾苦，未曾有一天放松过，并且想要再暂求到世间为昌为牛，做卑贱或苦力，已经是不可能了。 恶业难逃天网的报应，本来就是如此啊。